不是，她已经是妈妈了。 第二次荣升为妈妈。 第二次荣升为妈妈。然后，因为经常收看我们的节目的也应该知道，小雨真的是，你看不出来她怀孕， 就是一个天生识别 保养的 孕育的一个女性， 没错，特别特别的好。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美妆的话题呢，说的是如何画一个在夏天清透感的妆容。其实我们女生啊，在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到夏天就感觉脸上很爱出油。其实男生可能也会吧。 我觉得只要是人类在夏天，不仅是出油出汗，没办法，天气热嘛， 对 吧？对。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美妆达人，他叫叶婉冰，来，婉冰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叶婉冰。 婉冰呢，其实以前一直在那个美丽俏佳人一直在做节目，所以称得上美妆达人，真的是这个 实至名归 的。对。然后今天呢，婉冰也要教我们画一个怎么画一个清透感的妆容。当然在这个里面呢，他也会教我们大家，就是夏天呢应该如何保湿，再如何控油，保湿的同时加上控油。 对，只有这两项基础工作做好了， 没错， 我们的妆才能更贴合更好看，对吧？ 是的。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周六为您准时奉上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天的天一。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没错。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个选题呢，就是拍照妆容心机指南，教你在合影当中如何脱颖而出的吸睛大法。其实拍照妆容，其实现在只要有了美颜相机或者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化妆了， 就是靠美颜，是吧？ 靠美颜。 尤其在很多这个现在的小视频的网站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测评视频嘛，就是我现在是就是没有化妆的状态，开了美颜的状态，开了美颜又化妆的状态，那个差距那是相当大。 没错，而且现在也是马上要到毕业季了嘛。 对 对，一梦还有婉冰也都是处于就是马上六月份就要毕业了的大学生，所以我们一直都想这个毕业的时候拍一组美美的照片， 对，留下美美的记忆。 美美的记忆，这是很关键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曾经比较流行的一些妆容啊，你比如说这种哎大大的这种烟熏妆，天一可能 哎你毕业的时候化这个妆吗？ 不是， 你们的毕业有点重口味啊，这样。 当然不会了，我指的就是曾经比较流行的这种妆容。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们一群同学都化的这种比较素雅的小妆，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妆容出现，那绝对是那个照片中最吸睛的那一个。 没错，而且我们看这个女神是宋慧乔嘛，就是连乔妹这么能打的这种颜值都有点招架不住这种比较恐怖的烟熏妆，所以不建议大家到时候画一个这样的烟熏妆吧。 这挑脸挑气质，关键还挑场合。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的女生呢为了显得比较清纯呢，会画这种夸张的咬唇妆， 看着就是很受委屈的那种小姑娘的那种感觉，对吧？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这个颜慧小姐呢，就是她可能出演的这个戏份会比较悲惨的，所以这个嘴，但是这个唇妆真的很值得去吐槽，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这个唇妆像几天没喝水了，身体不太好。 对，而且就是属于一种病态的感觉。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比较流行，前几年很流行的那种一字眉 啊， 我们看一下图片。 比较平直眉就是。 哎，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种眉形在近两年已经不怎么太流行了，近两年一直都流行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根据自己的眉形来画一些这种眉毛，我觉得会比较好看一些。就是比如像这种眉，我觉得画不好有点像蜡笔小新。 对，有点像那个一眉道长的感觉，是不是？两个眉毛横在这儿。 然后那天晚上我和婉冰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在说我的那个眉毛 和大一的时候的区别，因为我们两个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我真的很不会画眉毛。 但你当时没有拿来照片哈，你拿来照片让我们看一下你大一到底是什么样的眉毛。 都是黑历史，不敢拿出来。 对啊，根本不敢拿出来。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毕业照妆容的指南。那其实在正式说步骤之前呢，就是先跟同学们大概画几个重点啊。首先这个化妆品呢，尽量选择比较持久和防水的，然后照相的那一天你可能拍照这个拍照的时间可能会久到让你笑容都已经僵硬了。 关键是大家记住，拍毕业照的时间是在六月的中下旬。 哎，没错。 那个时候以北京为例吧，这个天气那就是只要你一出去 蒸桑拿 一身汗， 对， 马上脱妆。 对， 对， 迅速的。 是，然后呢，服装呢你要尽量选择干净简单适合自己的，然后呢表情呢就是要做好，不要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化好的妆一眯眼啊，这个眼影啊什么的都蹭在睫毛上了，标准的笑容呢就不用教给大家了。大家可以 标准的笑，哎，什么叫标准的笑容？来给我们笑一个。 哎，我跟你说， 很难， 我平时笑的时候，一般照相就感觉自己可端庄了，你知道吗？ 怎么笑？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女生， 一个汉子型的女生。 对，一个汉子型的女生。 来笑话比较 对， 没有这个没有了。我觉得一梦还是很温婉的一个女生。 天，你不要让我碰，我天天会很搞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画。就是首先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基本肤色，那比如说你在挑粉底的时候，这个色号是很关键的。 对， 你不能就是你的肤色可能会比较偏黑一点点，然后你选择了一个最白的色号，这样就不太匹配了，你懂吗？ 就是脖子是一个黑黑的颜色，脸是那种惨白 惨 白惨 白的颜色，甚至如果你真的买错色号了，你可以拿那些比较这个白就是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粉底 当高光是吗？ 当高光也是可以的，不要浪费掉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颜色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液，底妆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呢就是这个眉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用散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持久力比较好的一个散粉，然后我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Bobbi Brown 他家这个散粉。不是散粉，不好意思，是那个眉粉。 我想说，你说眉毛为什么说到散粉？我说散粉能盖眉毛吗？但我还没好意思来打断你。 眉粉，对，这个眉粉真的很好用，真的是非常好用。 它能有什么效果？瞬间我的眉毛就黑了一层，是吗？ 瞬间从无眉变成有眉。 那倒不至于，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是两个色号，就是两个号，一个是涂在眉头的，一个是涂在眉尾的。对，一个稍微可能前面稍微浅一点点，后面稍微那个深一点点点，对，所以这两个，而且它确实是不脱妆的那种感觉。 我就想说，你今天的眉毛好适合涂一涂。 我没有画眉毛。 对，你今天没有画， 因为等一下我要等婉冰 来给你 指点我 打造这个夏日妆容。 是的，所以这个眉毛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拍照眉毛很重要。 是的，而且这个眉毛的颜色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头发的颜色。你比如我现在头发可能就比较偏黄一点， 对， 所以我的眉毛可能需要稍微浅一点点才会好看。你要涂一个纯黑色的眉毛的话，和自己发色不匹配的话， 有点愣，看 很愣。 对，没错。除了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妆了。你看我们这个眼妆效果图也出来了，就是眼窝色、眼褶色，还有这个眼线色、提亮色，还有这个眼窝色，大家可以到时候没有看到现在这个视频的可以看我们视频的回放。 对， 这 就是欺负单眼皮的女生的，你知道吗？单眼皮哪有那么多眼褶啊。 不会，你现在可以完全贴一个那个叫什么 双眼皮贴 是 吗？哎， 对，双眼皮贴。 我说实话，我私下的真的试验过，因为我就是个单眼皮嘛。我想说如果我变双眼皮什么样，结果我贴完之后变成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单眼皮。没什么变化。 你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吗？天怡，就是你上面的脂肪多。 你就说我胖呗。 不是，是你眼皮的脂肪多。然后所以你这个贴双眼皮的效果可能会不是特别特别好， 可能要做一个抽眼皮的手术。 我就算了，那我还是继续做单眼皮吧。 好，我们说完这个眼妆之后，其实就是修容、高光还有腮红了。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打造这个颜值的几个神器、啊、 没错，修容在哪里修，腮红在哪里画，还有高光的这一部分，这个图简直就是做得淋漓尽致了已经。 嗯，现在那个红色在脸颊部分呢就是腮红的位置、 嗯、 是吧， 没错，红色的部分就是腮红的位置，修容的话就在 脸颊的两边就可以、 嗯、就是把下巴弄得尖一点， 是 吧，是 的， 有点这个感觉啊， 对对对对对，这样显得脸比较小嘛。 嗯， 其次就是唇妆了，其实我觉得唇妆的话夏天嘛可以涂一些西柚色啊，就包括等一下婉冰也要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夏天比较适合的一些口红的色号，也会给大家推荐的，所以在毕业季的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处于夏季，嗯，这几个小小的步骤希望对马上就要毕业生这些同学们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对，在毕业典礼啊或者是毕业拍照那一天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给自己留下一个最美好的记忆啊。 哎，是的，没错。好，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说的第二条呢就是美白加护肤，终有一款可以放心 pick 的产品了，这款产品是什么呢？ 说到美白啊，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心，因为美白产品多多少少好像对我们的皮肤会有损害、 嗯、 有的时候损害可能不是立刻能感觉到的，但时间长久怕它会对皮肤不好嘛。 对， 尤其是美白还要加护肤，感觉这俩会不会有一点矛盾呢？ 嗯，其实美白加护肤并不矛盾， 就是美白不会有点伤皮肤吗、同时在美白的前提还能做到护肤，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我们能放心使用的呢？ 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亚洲女性她的轮廓其实并不够立体，所以美白真的是很重要的， 一白遮三丑是这个意思吗？ 这白丑真的是还三丑，所以就是白了会更好看一些。所以今天要跟大家种草的这一个产品呢，哎，有一点小小的贵， 多少钱？ 嗯，多少钱先不说啊，就是它是来自这个海底的小精灵。 海底的小精灵？什么是海底的小精灵？海星？ 就是海蓝之谜。 哦， 对，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海蓝之谜的焕白璀璨精华面膜。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因为小雨真的是他们家的钟爱粉，小雨是他们家，还有袁一也是 啊、哦，两个都是我们特别白的主持人啊。 是的，然后每一次小雨都会推荐他们家的一些产品。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款产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焕白璀璨精华面膜。那其实这款面膜它的盒子呢，就是有30毫升的舒缓精华，这个前导液，还有一管50毫升的焕白凝霜面膜，还配了一把天鹅绒这个触感的小毛刷。你知道这个毛刷多少钱吗？丹麦？ 丹麦啊？ 对，一个毛刷。 你让我怎么猜呢？猜100、200？ 嗯，没有，800。 哦，原谅我倒吸一口冷气啊！一个小刷而已。 对，就是、 它为什么这么贵？ 就特别特别的贵。它，你想，哎，那我就不说这个产品大概的价格，我说一个刷子，就是大家 可以猜 一 猜一 下这个了。所以这款面膜有一个很特别的使用方式，就是分为先舒缓后美白两个步骤。 嗯， 对，然后也是有很强的这种奢宠的仪式感了。那第一步呢，就是用这个舒缓精华前导液来先来打一个底，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瓶装的这样子的，对，它是一个前导液打底，舒缓镇定皮肤之后呢，让后面的面膜发挥更好的效果。那第二步呢，就是重头戏，就是我们的焕白凝霜面膜，配合这个小毛刷，可以刷得更加的均匀。那这里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它第一步的精华前导液，它的效果绝对不可以小瞧，而且它有高浓度的浓缩神奇活性精华，用在面膜之前，可以舒缓和改善敏感肌肤泛红的问题。修护力也是很大，因为我记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也是非常好，就是一个这个精华 看起来半透明的， 对，半透明的一个精华，对、 嗯、 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的脸颊特别泛红， 对， 秋天的时候皮肤也处于一个敏感的季节，然后那个时候袁一就推我用那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那个精华。我们知道海蓝之谜不是说是烂皮的救星吗？ 就是皮肤比较敏感人群的救星， 就是你皮肤烂了它都可以给你修复得很好，就是它的很神奇，它贵也有它贵的道理、 嗯、 对，所以当时袁一让我买，但是我并没有买，因为太贵了、 啊、我以为你说是我用完之后皮肤立刻变好。 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你它很贵。 好吧，大家买的时候量力而为啊。 对，一定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能就是 追求这个奢华， 为了追求它、嗯、对，才那个什么。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天一推给我大宝，我觉得大宝也挺好用的。 大宝适合就是那个咱们说普通人群的日常皮肤护理啊，对于如果特殊皮肤的话，可能还是要找更专业的这个 是的 这个护肤的产品、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白面膜呢，也是一个就是功能性的一个面膜，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安心的变美变白。 对，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并且有这个需求的话，考虑一下。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生活的小常识，就是这个天一戴不戴隐形眼镜啊？ 我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不是很舒服。我知道戴隐形眼镜看起来会更精神一点吧，总比这两个眼镜框架在这儿要好。但是我戴完之后发现，你知道我第一次戴就是为了毕业拍照，就是我毕业那年，我说要不我这次戴个隐形是吧，换一个造型，毕竟毕业典礼嘛，穿得美美的，是不是要拍得好看。结果那天我就是戴完之后去彩排，彩排我就觉得眼睛就不舒服，就给摘出来了。结果整个后半程啊，我就是摸着回的宿舍，所以我就再也不该戴隐形眼镜。 婉冰是戴 我是平常都有戴，因为特别是大家说了毕业时候就是争奇斗艳的时候，然后呢在万众瞩目下能够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美瞳，就是特别是女生有的时候戴美瞳它会显得眼睛更大更有神，这样的话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当然就更好看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隐形眼镜还是让我比较推荐的一个，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使用的时候的这种护理。有的人可能说我戴这个隐形眼镜经常角膜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卫生没有做清楚有关系。 对， 比如说我们采用这种日抛或者月抛的可能就会好很多，但是你如果都买年抛为了省钱，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滋生细菌，那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些角膜炎，然后你的药费就更贵了， 就是导致眼睛的疾病， 好好的注意一下。 对，其实戴隐形眼镜是是毁眼睛的吗？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佩戴隐形眼镜你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那首先你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每天可以戴多久，就是这个时长，这个时长是很关键的。初次佩戴隐形眼镜当天不得超过4个小时，第二天不得超过6个小时，第二天不得超过6个小时，第三天不得超过8个小时。那长期使用隐形眼镜的呢，建议每天佩戴隐形眼镜不得超过8个小时，最多不得超过12个小时，每周最多戴5天。 就是也要给眼睛一个 放松的一个过程，是。 然后每天也要注意，适时就摘下来。 对，就是隐形眼镜确实是让我们生活就是方便了很多，不用戴那个沉沉的一个框架，就压的鼻梁什么就很难受。 你像我这戴着， 已经习惯了是吗？ 你让我情何以堪？ 是啊，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一个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她戴了3个月的隐形眼镜没有摘， 哇， 人称外号小钢眼。 我觉得她是趁着年轻敢这样。 现在 她真的，她以这个为骄傲。 不，这不值得骄傲。 对，真的很不值得骄傲。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是真的不可以佩戴长时间的隐形眼镜。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会增加角膜损伤感染的几率，就刚才婉冰说的角膜炎，然后再一个呢就会产生这个角膜水肿啊，这个严重影响视力，你的视力会越来越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通，就是都可以通过很多人的这个佩戴方式啊，还有护理操作来避免。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一旦戴了隐形眼镜，你就比普通人更要关注自己眼睛的这个健康状况。一旦发现一些不太正确的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红血丝增多了，有点模糊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及时去就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眼睛什么的问题， 有什么炎症， 然后及时终止这样的行为。 对， 毕竟眼睛是我们器官当中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心灵的窗口。 对，不要用你的窗户成了个破窗，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眼部的卫生和安全。 没错。那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不能做哪些事情？这个洗澡、游泳、睡觉、蒸桑拿，就是你就不要考虑了。 就那几分钟咱就先别美了，是吧？ 是的。然后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学习的同学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佩戴这个隐形眼镜，最好戴那种框架的眼镜，这样就是避免这个眼睛有干涩的症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用眼卫生，用眼健康啊， 对吧？ 对。 好，那接下来呢，最后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一条呢，就是要给大家说一个，我们化妆是会让我们漂亮啊，但是卸妆会让我们更漂亮。你要不卸妆的话，你的皮肤就会烂掉。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化妆棉，而且这个化妆棉，性价比很高，而且现在每盒呢是不到16块钱。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嗯，看着很小的一个， 晚边能看到吗？图片 啊， 能看到是吧？这款，我相信很多女生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它的名字呢叫优妮佳。这款化妆棉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出现了一些断货的现象，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因为这是小雨告诉我的，就是很多的那个日本药妆店，它面很多的牌子的面膜都已经限购了，不是面膜，是化妆棉。 为什么化妆棉会被限购？ 对，真的是，我也觉得很神奇。 对，我想知道就是所谓的好的化妆棉，跟所谓的普通化妆棉，它们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呢？ 就是说所谓的化妆棉，就很多人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用这个爽肤水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选择化妆棉，因为我觉得拍到手上，我手刚好也护理了，不会想着我一定要去买一个化妆棉。但是其实真正好的化妆棉是能够帮助你节省这个化妆水的使用的。 对，是的， 就其实我们拍在手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浪费了，没有办法完全的吸到皮肤里面。但是你看，像这个优妮佳的这个化妆棉，它为什么好用？因为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化妆水放上去之后，湿敷在脸上，其实比我们拍进脸上的这个效果来得好，而且呢，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其中所浪费的一部分的这种化妆水。所以呢，判断一个化妆棉好不好，还要看它的吸水性和它在湿敷的时候的这种质感。所以呢，优妮佳这一款这个化妆棉也是我平常最经常使用的一款，用来湿敷啊，然后镇静的效果都特别好。 对，而且优妮佳呢已经是日本连续十几年销售量 number one 的化妆棉了，而且它是省水1/2的这个化妆棉， 就它能储存水在这个化妆棉上面，然后你湿敷的时候效果就会比较好。 对， 不好的化妆棉就是存不住水，是吗？ 还有那个棉屑什么特别多， 就会粘到脸， 然后就很干，就稍微一放上去就干了。 对对对， 这种化妆棉是我们不推荐的。 对，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也是也是我们平时真的是在使用的，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不是很贵。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任何阶层都可以拿来买的，这个就把关键它不是好才叫，不是贵才叫好，这个价格又便宜，然后效果又好，就是性价比高的啊。 哎，没错， 评价中的战斗机。 评价中的战斗机。所以化妆棉这种东西，就是反正就是你平时就是要用的嘛，不如就是要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而且质量确实是好的，因为我觉得用在脸上的一定要好，不一定它就要特别贵。 对，适合自己， 安全很重要。 对，安全是很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就是这些全部的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之一。 好的，那我们第二时段再见吧。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这世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凡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c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

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清透感的妆容，首先你皮肤的底子一定要好。 嗯， 对，其实可以省了这个很多很多的步骤的。其实 对，其实任何一款妆容的前提都是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皮肤。 没错， 你的皮肤状态好，你的自然上妆效果又容易又好看。 是的，所以该如何保湿和控油呢？今天我们的阿冰老师也是要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那首先婉冰，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夏季如何保湿，因为我觉得夏季本身应该也不算很干吧。 对，但是呢夏天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就是油皮也出油，然后干皮出汗， 对， 然后混杂在一起就是油腻，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恶心。你想，就是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然后整个脸都是那种似脱非脱的样子， 而且甚至 可怕。 对，而且尤其在北京地区，其实北京是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比较干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出汗的时候，其他地方没有出汗，那个甚至还会起那种白皮， 对， 你懂吗？就是真的 很尴尬。 对， 你知道吗？ 把你的脸变得用斑驳来形容的时候，对于女生来讲很可怕。 是，没错。所以婉冰，这个保湿的这一步应该做哪些步骤？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我生活中的经验来说，可能就太复杂了。就是可能我化妆半个小时，我护肤就之前的这个步骤得一个小时，但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天 一 你知道吗， 就是 他化不化妆皮肤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你不化妆的时候皮肤也是这么， 对， 给人感觉既是很鲜亮， 超级 同时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对， 谢谢 这个是真的，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我才这么说，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一梦的皮肤就已经很好了， 他皮肤也好， 对吧？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没化妆的状态， 对 吧？ 对 对，大家可以看到是脸上是有那种光感的，就是放光的亮的放光的那种感觉，说明皮肤本身是很细嫩圆滑。 说明我们私下都很努力 说明你们私下都做了什么工作，赶紧把这些秘方都交出来， 交出来。今天 还有我说一下，就是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以我像我这样，我是对美这件事情很执念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会花一个小时，但对很多上班族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说每天化半个小时的妆，然后六点起床都已经再赶个车根本来不及，那得五点半起床，这个对于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那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早晨起来，因为我是有个敷面膜的习惯，就敷十五分钟。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敷十五分钟的面膜可能有点浪费了，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个五分钟的早安面膜，在你还没有起床的时候， 还有 就一 分钟的早安面膜。 对 对 对，一分钟到五分钟的早安面膜，就冰镇，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往脸上敷，又消肿，然后又帮你这个 提神。 对， 我觉得还提神， 收紧了毛孔， 瞬间醒了。 对对对， 冰冰凉的面膜敷上来。 对，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保湿的这个步骤。然后第二，其实我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叫种草了吗？然后其实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其实是比较平价的商品。然后因为刚刚那个一梦说到老妹儿的这个系列，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我们 贵妇级别的， 对，贵妇级别的，但是我们需要就是普罗大众，大家大宝也可以买得起的这种这个系列。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传说中可以和这个蓝妹媲美的一款面霜。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比较实惠，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功效是和蓝妹是可以直接媲美的。所以呢，我向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面霜，就是这个澳洲的深海四十寻，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其实价格它不是特别贵，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保湿的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它虽然很小瓶，但是它里面的味道是非常高级的。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之前其实我用了好多管，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做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一直没有找对方法，你知道吗？就是用的全是就从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发现特别的干，然后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的干。后来我又找到他一个好搭档，是这个伊索的这个香芹子精华，他们两个是放在一起乳化之后才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很清透。你看像这个我们的天一其实可以试一下。 好 好，天一可以拿过来试一下。天一就是小白鼠来，我告诉你，天意， 我先闻一下啊。 OK， 它味道是很高级。 婉冰可以再说一下，天一手里拿的这个叫 香芹子精华。 香芹子精华， 它其实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然后也有美白的这个作用。 这个味道我觉得为什么用高级来形容，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就是不会有刺鼻的感觉，不会有那种很冲，是淡淡的，但是它很厚重。 对， 这个味道是很厚重的， 甚至我感觉有点檀香的感觉。 但是它不需要大家用太多，只要一小滴就好了。 一小滴就可以， 对，一小滴就可以把它。 这瓶的价格大概是？ 这瓶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跟海蓝之谜肯定是。 它能用多长时间吗？我们看价格。 它可以用挺长时间的，我觉得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哦、我每天都用，用一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每次只要滴一小滴就可以了。 这么看性价比应该还可以。 对，其实它是很高的。 OK。 然后是这个，对吧？ 对，这是一个面霜，是吗？ 对， 这个味道相对就比较淡了，没那么浓。 对， 来我闻一下。 他们两个是混在一起用的， 就是那个先点一滴，然后再把这个面霜混在一起。 天一要试一下吗？ 好，我试一下。 OK， 首先在手上滴一点，对吧？ 对，你先首先在手上滴一点，然后 一滴 就行， 一滴就好， OK， 就一点就一滴了。 然后你用你的，我来吧，用我的手给你蒯出来。 哎，其实这个溶液是有一点点厚重的， 它们两个是要融在一起， 融在一起 滑 戳开的。 对， 就是本来这个溶液滴到手上它就是一个比较粘稠的。 对， 嗯，现在天一正在用他的手在做实验， 我的小胖手为大家做个实验感受一下。 摆了一个度， 天一可以闻一下他们混在一起的味道是不是很好闻？ 我觉得是女生会喜欢闻的味道。 那男生呢？ 男生就觉得味道有点重， 就有点太香了。 太香了，对于男生来说， 它是女生很适合的一个。然后它这款就是澳洲的这个，其实它价格很便宜，而且呢，它很好的起到了一个镇静的作用。 这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只有在澳洲可以买， 对，当然有很多的。网上其实都可以 代购 都可以买到 okay,、 然后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过敏了，就是其实到换季的时候大家最烦的就过敏，我上回就是三个月时间，就前一段时间三个月过敏了五次，就完全是泛红起疹子。 你是碰到了什么呀？三个月五次，这频率。 春天的时候就是那个 皮肤会很敏感， 很敏感，然后有灰尘 、 就尤其在北方的这些城市。 对，对，然后呢，我就用了这个面霜，就是敷在这边上就完全好了，就两三天时间就好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所以那个小雨，你有在收听收看节目吗？ 你要爱的， 我告诉你，真的，小雨今天要是来的话，他真的会种草，因为 每一次上网订购一下， 每一次他都会种草，所以是这两款东西。 对，我可以把效果跟大家说一下，我看镜头能不能看得清。就是我这只手的手背，我是刚刚涂过，这只手是没有涂的。其实即使在我们镜头这个角度上面，应该也能看得出来，我这只手明显要白嫩很多，对不对？因为其实在我们镜头上这个颜色区分度已经不是很大了，在这个不大的情况下还是能感觉出来，对不对？这只手是更嫩的。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我不说了，那个溶液其实滴到手上呢是有点粘稠感的，但是当我推开涂匀轻轻拍打吸收之后，完全没有任何负重感，没有， 对， 就是很快就吸收进去了，非常快。然后对比两个手来讲，就是不管是说水嫩度还是你皮肤的光泽度，都上升了一个加号的感觉， 是 还是挺好用的， 而且主要性价比也高啊。 性价比很高，不是不像海蓝之谜是吗？ 这两个组合如果加起来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大概是700块钱左右， 两个加起来 和人民币。 对 ，OK， 小雨又种草了， 可以用到一年的话，这个价钱算是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对， 而且呢，我是主要是其实我非常推荐他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效果真的是很好。因为夏天的时候，它和冬天不一样，就是我们，妆容要清透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上妆的时候会起皮儿、起泥，然后有的面霜可能就会让这个脸上就是有各种泥。但是有了这个面霜的话，它非常清透。你看，像刚才天一使用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是好像一下就注满水了，不会像表面好像有很多的这种附着的感觉。那上妆的时候就会很快。 对 对，因为有的这种所谓的保湿产品啊，就是你涂到皮肤上之后，它会有一种就凝固感，就在你皮肤上好像涂了一层东西一样，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皮肤不舒服。但这一款完全没有，我觉得它吸收速度好快，大概从你们刚才说话就几十秒的时间 就完全 吸收进去了。而且我现在整个皮肤，我在用那个没有涂的手去碰它，没有任何那种粘连感，没有，就是完全是皮肤吸收好的状态。 而且它主要是这两瓶就是干皮和油皮其实都适合，还有敏感肌都适合，所以它其实这两个搭配可以说是万用的，皮肤都能使用的，油皮、干皮，然后敏感肌、混合皮都能使用。所以呢，所以 其实比较多人就会推荐这样的产品，是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用嘛。嗯，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我们上妆前就是有一个非常轻 透的，冬天也可以用是吗？ 对，它冬天 效果也很好，一年四季都 OK。嗯， 但可能就敷的稍微厚一点就行。嗯，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它的效果就是特别好，而且呢所有的皮肤都能使用，性价比就很高。嗯，所以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一个妆前就是在你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使用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呢，这个产品是我第二个推荐的，就是一个玻尿酸的原液。然后这样的一个玻尿酸原液呢，它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是用来最后锁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阿斌可以就是拿到那个镜头前面去摆一下，对，看一下。哦，这个玻尿酸的原液， 对， 嗯，好， 能看到吗？ 好， 嗯，这个原液呢，其实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就纯玻尿酸。大家都知道玻尿酸是好东西嘛，因为它的这个保湿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都是把它放在最后一步用来锁水使用的，然后这样的上妆的话就会非常的清透。所以呢今天其实在妆前呢我给大家推荐了三个东西，一个是这个面霜，一个是这个香芹子精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锁水的这个纯玻尿酸原液。嗯，这是我们上妆前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保湿步骤。那如果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好了，其实你的这个上妆的话就会非常的快，其实为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嗯，所以呢第二个呢，大家说到这个清透妆容呢，我就要说到这个隔离和粉底液了。那今天我推荐这个隔离，其实我已经用了十管了，就是十管。 对，大概多长时间一管能用？ 半年， 几年都在用这个。 对，我已经用了好几年，我已经就是这一管就是没有换过它。 CPB 他们家的， 它是 CPB 的这个隔离，然后这款是我觉得万年推吧，我觉得也不会换了，我就喜欢他们家，因为它这款就是让人上妆就是非常的清透，不会显得厚重，而且它颜色是刚刚好的。 是， 刚刚一梦说到，就是大家不要随意的非要选择特别白这种。嗯，但是他们家的这个隔离很神奇，就是它能够根据自己的肤色进行一个调整，就你涂上去不会觉得死白，黄皮的人呢它有相应的色号，如果放上去了也不会觉得啊你这人特白，然后皮肤那个质感不是很好。所以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款这个 CPB 的这样的一个隔离。那说到这个粉底液，大家其实也是觉得是非常重头的一个戏。嗯，其实呢我用的也是 CPB 的他们家的这个粉底液，但这管呢我其实也用了5管左右了，其实也是很多，因为我是他们家的 中粉。 但是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其实建议大家在夏天时候就是选择一些比较薄的这些粉底液，然后或者气垫。因为其实大家会说，哎，粉底液怎么选择，到底什么样的粉底液是适合自己的。首先我跟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个就是颜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盲目的追求白。 对， 就很多人就喜欢比自己白个10个度的这种，然后最后大家发现就跟画皮似的，你知道吗？就很奇怪。所以呢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不要随意的选择就是特别白或者特别黑的这种色号。嗯，那怎么选择呢？其实就是比你的这个肤色有遮盖力好一点。那大家会说，哎，我去商场选择。所以我经常会建议大家不要在网上随意的去看了很多测评之后就去买这个。 对对对， 粉底液。我会建议 试一下是吧？ 对，我会建议大家去商场去买一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什么适合自己，你回到网上去买也行，这样比较省钱。但是呢自己一定要去试一下。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粉底液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夏天大家会选择比较清透的。嗯，是因为清透的妆容它不容易让你滋生很多闭口，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就是其实为什么我涂粉底液，就大家之前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化妆啊，为什么就皮肤越化越差越化越差。其实我之前在化妆之前也有这个担心，我又觉得为什么就是化了妆大家皮肤好像都变得不好，就是有很多毛孔堵塞的问题。但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粉底液没有选好，所以呢在夏天选择一个清透的这个粉底液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粉底液试用的时候放在手上轻轻一涂，看一下会不会厚重。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今天推荐的是这个 CPB 的这个粉底液， 那我其实还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像 RMK 啊，还有这个虫草的这个 Bobbi Brown 的虫草的粉底液，还有迪奥的那个粉底液也是非常的清透的。那这几款呢，其实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这个粉底液其实就决定你底妆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对， 但是还有一部分啊，女孩是可能觉得上粉底太累了， 对， 比如一梦她其实底子特好，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女孩是皮肤底子是很 OK 的，那大家就会选择说，哦，我不想画粉底，我觉得很重，那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气垫 BB， 是 因为气垫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遮盖力，但是它适合皮肤比较好的女孩，这样的话它的上妆效果其实会更好，但如果底子没有那么好的话， 就夏天的时候真的会很显得很清透， 对，很清透，但是底子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护肤吧， 不然你的化妆品就要有一定的遮盖力， 对， 就不然你的一些皮肤的症状，小痘痘小斑点就会露出来，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大家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前期工作做好，别觉得只有粉底可以挽救一整张脸，其实前期的这些护肤呢才决定了你后面的妆容。 所以那我们刚才推荐，在最开始推荐这个护肤环节的这些东这个这几款产品，是不是我们日常早晚都可以用？ 对，它是早晚都可以用的，然后只是就比较耗一些，就是因为白天使用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时间，就是像晚上那么精细去就护肤，但是我可能在晚上还会再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美白的东西我就会放在晚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是白天很多的美白产品都有吸光，那有的人会说，哎，我用了美白产品怎么越来越黑了，是因为很多美白产品是有吸光的，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白天使用这个具有美白产品的 美白功效的 这些产品，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越来越黑，所以我建议大家是把美白的产品都是放到晚上 睡觉之前， 在前期护肤的时候就是使用纯保湿的东西， 就早晨来保湿，晚上来美白，这样就是从早到晚保持皮肤的肌理，首先是 OK 的状态，这样你什么样的妆都能驾驭得了。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保湿的这一部分，我想问一下婉冰，哎，我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大家都不怎么化妆嘛，我的同桌的前面，这个 好绕啊！同桌还在前面， 偷偷的化妆， 你就说你前面就好了。 没有，她不是偷偷化妆，她是很爱出油的一个女孩子。 哦， 大油田， 对，真的是大油田。 我就不予评价这个词。 虽然说就说话有点残酷，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就每次夏天，她一扭头，我就 反光， 就很反光，就感觉上面糊了一层东西一样。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吸油纸， 对， 你们知道那个吸油纸吗？ 我想问一下婉冰，就这个吸油纸你建议大家用吗？ 其实我觉得吸油纸，因为我周围其实有很多的男士很爱使用吸油纸，其实它其实为什么女孩现在不怎么使用呢？因为女孩有粉饼啊， 就可以控油了。 对可以控油。那这个在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男士，其实可以在包里备一盒这个吸油纸，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的，因为有的时候男士他其实不需要太多妆容，但是面上要干净，就是整个皮肤的感觉是要很 OK， 不要就是太多的黏糊糊的东西， 尤其是鼻翼两侧， 对， 特别容易。 吸油纸先拿出来吸一下，其实是会让人看起来比较整洁的。所以这个吸油纸呢，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的。 那使用太频繁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吸油纸它其实就像纸巾一样，其实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就不用担心，我总用皮会油越吸越多，不会这样。 对，不会，它就是一像纸巾一样，只是它有这个专门的吸油的功能而已。然后它使用的时候，它也没有太多添加的东西，所以是可以大家放心去使用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夏天嘛，大家多多少都会有点午睡的习惯。我觉得午睡出来之后，那个脸那个油啊，就是那个重灾区的时段。 对， 就是你刚一睡醒就发现，哎，脸就自己都能感觉到那种油腻感。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去那个清水洗一下。 对， 清水洗最好用一下洗面奶。 在单位有的时候不太方便那么多东西，但是洗完之后会稍微涂一点东西，因为皮肤会有点干， 有点干， 对，洗的会有点干，这是我觉得我中午会做的事情。 嗯， 就每天会，不然呢自己都会觉得不舒服。 对，就是 就是感觉睡醒之后一定要有一个重新焕发的这种状态， 是的， 见大家，所以呢一定是大家保持整洁。就我觉得夏天妆容，其实我画一个重点就是干净， 干净 一定要，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不管我们说清透什么的，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要干净，这样的话给人感觉其实是很舒服的，就不会让这么炎热的夏天再看到一个非常浓重的妆，觉得很难受。 确实是， 对，把厚重留给我们的秋冬季节，我们的夏天还是干净舒服 清爽一些，没错，就更好。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时段，我们第二个时段其实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化妆之前要做的一些 准备 护肤的一些步骤， 对，还有选择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我们夏天来选择，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底妆，其实夏天的时候底妆是很重要的， 对，粉底隔离， 对， 还 有我们的 气 垫， 气垫， 对，好，今天也给大家就是推荐了一些这么多，希望大家可以消化的掉啊。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听一下，我们第三时段呢就开始实操了， 对，现场教学， 对，教学我们一个这个清透感的妆容啊。好的，我是音梦，我们第三时段再见。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字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还有我们今天另一位美女嘉宾叶婉冰。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冰。 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主题呢是如何画一个夏天清透感的妆容。当然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可以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没错，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如何在夏天的时候给我们妆容，就是 首先是保养皮肤， 怎 么 保 养 皮肤，怎么保养皮肤，然后 清透的底妆， 就是如何做保湿了。刚才婉冰给我们推荐了 几款产品， 然后大家如果没有观看我们直播的，可以看我们一直播的回放也是可以的。对，那接下来呢，我和婉冰就要到表演区内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清透感的妆容的一些步骤了。 对，到底怎么来画一个清透感的妆容？刚才我们说的是产品的推荐， 哎，是的， 现在是技巧的传承了。 没错，好，那我现在和婉冰就移步到这个表演区内。 好， 然后天一这个位置先让给你。 好，现在有请我们的一梦和我们的嘉宾 OK 婉冰来到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 ，OK。 好，现在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主持人已经准备好了，来到我们的表演区为我们展示。 我想这个光可能是有一点点太白了，是吗？那个导播哥哥，可不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离得稍微近一点，对着点？ 对， 好，稍微。哦，可以稍微 我们这个演播间的光线有点强， 对， 导致我们两位到那边这个脸色特别的白。 对 对， 说明平常皮肤护理的好，所以在光下才会这个白的反光。 好，那这样吧，这样子吧，我们可以就是拿着这个产品到那个主播台那边，我们这个表演区的光确实是有一点问题，要不然给我们这个观众现场展示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先可以先回去展示。 现在这个角度的光角度是还好一点。嗯，现在这个可以。 哦，这里可以吗？ 嗯，好，那我们就现在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嘉宾，我们的婉冰和我们的一梦来给我们具体展示一下怎么来画一个夏天有清透感的妆容。 好的，没问题。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稍微拉近一些，可以吗？哦，好，稍微等一下哈。那现在婉冰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清透感妆容的第一步。 清透感妆容第一步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的底妆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给一梦这个我们实操的时候呢，选择底妆就是这款 CPB。那我现在就跟这个一梦进行这个化妆，然后他现在在弄头发，我来帮他把这个底妆先上上去。好， 嗯，通常我们在底妆之前还是要做一些皮肤的润肤工作，对吧？这样才能更好的贴合妆容。那今天我们现场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步先跳过了，但是大家在日常的化妆的时候别忘记这一步啊。 好，一梦的皮肤其实是很好的，然后我们看到她这个其实前期的这个护肤已经做得非常不错，然后可能已经打上了一点隔离，那么我们就直接的在她的皮肤上先抹上粉底。然后抹粉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技巧的，就大家其实平常觉得说，哎，抹粉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就是就有的人为什么抹的粉底感觉特别均匀，然后特别的妆感特别的好。首先除了粉底以外，和你的这些这个使用的技巧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今天你看镜头可以看到一梦，其实我是在一梦的脸上弄了好多个小点儿，然后慢慢的用这个我们的美妆蛋把它晕开。 对， 上妆之前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美妆蛋喷湿，这样我们上妆的时候才不会显得干，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粉底给晕开。 这个喷湿就是用我们平常的水 就 可以， 平常的一些什么水都行， 就是干净的水就可以， 对 吧？ 干净的水就行，然后可以放在脸上就行。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自己粉底走向往上走， 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走，这样的话线条呢其实粉底的走向也是往上的，这样的话你的脸就会显得比较小一些，而不是像这个很多人就是把它抹匀了乱涂，但其实脸上会有很多的褶子。好，我现在来进行操作一下。 对，看看怎么这个手法。 哦，其实婉冰主要就是往外面蹭， 就往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往上走，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上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粉底的走向就已经往上走。你看一下这一半边和那半边，就是如果这个粉底往上走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往上提的。 嗯， 来，我们看到这个额头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美妆蛋往这个我们的太阳穴这边走，就其实是以太阳穴为轴，然后往太阳穴的方向走。那其实因为其实平常化妆师的话，他更多的会选择这个化妆刷。其实那我平常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化妆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对于平常大家的使用的时候呢，其实化妆刷其实是有一点操作难度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美妆蛋，这样的话来的方便，而且呢上妆会比较快，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时间，而且妆感会非常的不错。 对，因为这个美妆蛋它有很多棱棱角角的部分，对于一些细节的处理会更容易。 看我们的这个天一，可以看一下一梦的这个脸是不是就比刚才的脸上的这个亮度更亮了。 对，可能大家现在从镜头上还比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啊，有我这个距离大概一米左右的距离看一梦的话，他那个脸上反光的效果就会更明显了。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镜头有一点点的问题，等一下稍作调整之后，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一梦脸上的妆容了。 嗯， 好，一梦可以往坐在这儿，他 可以坐下。 对，婉莹，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先要在脸上点一些这些点，这个点的位置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点的位置呢，主要是在额头，差不多打三个点。 额头三个点。 对，然后太阳穴各一个点。 左右太阳穴各一个点。 对，然后呢，颧弓就是我们的颧骨的这个位置，各两个点。 两个点。 然后在嘴角的周围打三个点， 三个点， 提拉的三个点， 依次往上， 对， 三个点， 依上依次往上三个点，然后下巴打一个点就够了，基本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我们的粉底，而且呢妆感会显得比较清透一些。 额头、我们的颧骨、嘴边和我们的下巴，基本这几个位置就可以了。 对， 嗯，好，下一步。 下一步呢，说到这个呢，其实一个刚刚一梦最早说的一个东西是，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眉毛。 眉毛， 就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说，哎，眉毛这个化妆的技术，哎，很多人眉毛都画不好，这其实是很多大家的问题。但是呢，我今天跟一梦说一下，就是他一大一的时候老跟我说他眉毛画不好，然后这几年好像长进了一些。那对于初学者，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不要用眉笔画，来用眉粉画。嗯，我们拿一下我们的眉粉，就是其实眉粉化妆的话，其实更容易上妆，而且不容易画错。眉笔的话，更多的是勾形。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对，就如果大家现在技巧不是很纯熟的情况下， 对，其实我建议 从我们的眉粉开始。 对，用眉粉开始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妆就不容易出差错。 我自己的感觉是眉笔稍微重一点，就一旦你画错，你要想修它很难。 对， 但眉粉是一点一点的， 对，一点一点，然后涂匀就可以了。你看我们现在一梦这儿，你看我们在涂眉粉的时候，刚刚一梦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颜色。因为一梦皮肤比较白，然后我们昨天温故而知新看了一下大一的照片，为什么一梦大一的时候化妆特别，这个眉毛特别有问题，是因为他画的跟蜡笔小新一样， 又黑 又 重 又长，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的问题就在什么吗？颜色。因为他一梦皮肤本来就比较白，其实白的人我不大建议大家画黑色的眉毛，就你即使选择一个灰色的眉笔，也不要选择偏黑的。但如果皮肤比较白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红棕色，带有棕色摩卡系列的这个颜色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上妆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有点小小的这个层次感，而且让自己的这个妆容会显得清透。为什么清透？就清透在眉毛上。如果黑色的眉毛再配上一张很清透的妆容，其实会显得有一点重。所以呢，你看一梦现在已经在把自己的眉毛用这个眉粉稍微描了一下，你看他选择的颜色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你看它的颜色就是选择了一个红棕色。而且呢，对于一梦这样的话，其实他平常是不怎么会化妆的，他其实用眉粉其实也可以得心应手的把这个眉毛画得很好。镜头其实我们现在切一下就可以发现，一梦的眉毛其实你看这两边对比其实是很明显的， 一边是画过的眉尾会很清晰。 我们导播哥哥可以用这个镜头，可以用这 个 镜头，另外一个镜头，因为另外一个镜头可能这个光反的不是很厉害。对，可以，这个镜头可以拉近一些吗？不可以是吗？啊， 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眉粉先做一个眉尾的拉伸。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用眉笔把它做一个勾边，就是你其实涂完色了，我稍微把这个边勾的棱角清楚一些就可以了，所以难度就不会很大。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一梦如果画完这个眉毛之后呢，我就会给他用这个眉笔稍微的勾 一下， 对，稍微修饰一下，那效果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来给他修饰一下。 嗯，好，我们老师可以找到一个合适镜头，到把这个手法可以推荐给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朋友们，对吧？嗯，各位现在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在如何化妆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如何画一款清透的夏日妆容。现在呢，一梦已经把这个眉毛的颜色基本涂完了，现在我们的婉冰是帮他修饰一下眉形，对吧？ 对， 边缘修饰一下。 对，其实你看我把一梦的这边的这个眉毛就是稍微的用眉笔勾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眉形就更加的清楚和立体了。 对， 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给这个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一梦其实头发颜色是比较浅的、嗯、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使用的是染眉膏。 嗯， 因为有了染眉膏呢、嗯、这样的话一梦它的这个整个颜色就会和它的发色非常的相接近。我来给它涂一下，看一下两边的差距。 嗯， 好的， 我们这个染眉膏的颜色是跟一梦的发色比较接近的，属于这个褐色，棕褐色，对吧？ 对，是使用，就是大家可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颜色也可以选择，那大家就选择一些适合自己发色啊、肤色的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匹配了。 可以说现在这个眉毛整体的这个形状变得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镜头切一下，让我们看看这个画和不画这个眉毛之间的差别。 对，我们可以。 现在应该是一梦的右边是画过的，左边是没有画过的。 是没有画过的，你看它其实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就一边画过的颜色是比较漂亮的。 对，颜色会更重一点，会更清晰。 颜色是比较漂亮的，但是另外一边呢，它其实就是显得有点重。特别是我们如果没有染眉膏的帮助的话，就会显得一梦的眉毛颜色太深了。 嗯， 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画一个眉毛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呢，我们既要用到眉粉，又要用到眉笔，还要用到我们的染眉膏。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我们这个眉毛清透妆容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至于选择自己适合的眉形，比如说一梦之前在开始之前就说了，前几年很流行平眉，但是发现就是平眉其实它使用起来是让人有一种无辜的感觉，但是发现其实很多女孩她并不是适合走无辜女孩的路线，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适合不同的这种妆容去选择自己的眉 形。 比如说有的人适合野生眉，就比较欧美一些，那有一些女孩就适合这种无辜眉，就平眉。那有的女孩呢，就比如说像我就比较适合月牙形的这种眉毛，这样的话就会把眼睛稍微提起来一点。那每个人都要去选择一个适合 自己 的这种 气质和脸型， 对， 挑出 选择一个 自己 适合自己的，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我们的妆容的第一步弄好。 好，那现在眉毛基本差不多了，接下来处理什么部分呢？ 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什么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这个我们的颧骨，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腮红部分。为什么我先讲腮红？其实很多女孩会忽略腮红，就是把这个腮红并不是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很多人不画腮红，但是其实腮红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腮红它取决了你的这个整个气色。那今天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腮红呢？我想推荐的是一个梅子色的腮红，可能大家都不经常听说这个梅子色的腮红，因为梅子色的腮红其实更加的容易让自己显得有气色，特别是在颧弓的位置，会让自己整个颧弓苹果肌都提亮蹦蹦的感觉。所以呢，现在我给一梦试一下，因为其实我今天也带了这个橙色的腮红，那其实皮肤比较白的都挺适合这两个颜色，比如说橙色腮红和这个梅子色的腮红。那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一些小技巧，就是如果家里没有腮红怎么办，如何使用这个腮红。那我先来在一梦脸上使用一下我这个非常推荐的梅子色腮红。 对，但看起来这颜色写的是 很 重的啊， 很重， 对，但涂出来效果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你是用手指的指腹部分啊点了一点， 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就是用这个粉底这个蘸的这个美妆蛋上面其实有一些残余的粉底，就用这一点残余的粉底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颧骨部分的这个腮红晕开。 哦，刚才点了几点上去，现在用这个美妆蛋上面残余的粉底来把它晕开。位置还是从下往上对吧，还是感觉是往上提拉的一个画圈的方法。 对，画圈的话这样的话就会显得这个把这个苹果肌弄得很饱满。 现在我们可以看镜头，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下。 对， 就是他的这个 那个一梦可以面对镜头， 这个 脸稍微转一点。 他的这个皮 苹果肌这儿就会很有提亮的效果，就会有感觉气色变得更好了。 嗯， 那这个其实是我很推荐大家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梅子色腮红。但有的人说，哎呀，梅子色腮红怎么买呢？啊，买不到同款呀，怎么办？但其实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妙招，就是用口红也可以。 嗯， 就是你还省了这个腮红的钱。我们选择一个稍微接近那个梅子色的这个腮红，我们就可以口红就可以打造跟这个梅子色一样的这种效果。那我来说一下使用的方法，一梦帮我拿着这个话筒，就是说我们在手上先把这个口红涂在自己的手上，你看镜头可以切一下， 嗯，能看得到在手上涂了一些。 对，其实大家的色号其实可以自行选择，没有关系，嗯，只要上脸好看都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柚子色呀、橘色呀、粉红色、玫红色都可以，因为你到时候有晕开的这个过程。我在一梦的另外一半张脸上来试一下这个颜色。 嗯， 好，试一下。 好，手法呢？ 我把我手上的这些已经这个涂了一些在我的手上，然后用我的指腹稍微的抹一些，然后到一梦的脸上。 也先是打几个点是吗？这个？ 对，就轻轻的晕开。 就是咱们别上来涂很厚一层啊，那就不是腮红了。 然后你 注意亮， 你看啊，就是这边涂完了之后，我们轻轻的用美妆蛋再把它晕开。 对，刚涂上去感觉有点那个死板啊，在脸上，现在的晕开就会变得比较自然。 对，你看这个这样的话，就显得一梦这半张脸呢也非常的好看。 而且在我看来，它其实颜色是比这个咱们用腮红要更重一点点。 对，它会更重一些，但是会显得很漂亮，就是它整个气色会很好。 嗯， 那这个是。我教大家使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关于腮红。那说完腮红之后，其实跟颜色有关呢，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影。就眼影是我觉得夏天非常重要和冬天最最大区别的一个重头戏，可以说。 对，冬天我们大地色比较用的比较多。 对， 那么到这个夏天我们选择什么颜色呢？ 冬天其实大家更喜欢用什么这种大地色啊，比较深棕色、摩卡色，还有这个枫叶妆，就这种系列。那我夏天其实想跟大家推荐两个，就是橘色妆容和我们的这个藕粉色妆容。这听起来名字其实就已经 很 清透了， 很夏天了， 对，很夏天的感觉。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两种，就是我夏天比较经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眼影。就我先用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橘色的这样的一个妆容。那一梦帮我拿着话筒跟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夏天画一个非常清透的眼妆呢。第一步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化妆刷。那化妆刷其实大家也要有一定的选择，因为化妆刷很多是不是特别容易上色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买一些比较容易上色的，比如这种灰鼠毛的这种毛刷，它其实更容易上色一些。那我们轻轻的把这个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化妆小白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么多颜色哪一个应该第一个涂。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看到有四种颜色，对不对？ 嗯， 选择第三重的，也就是第二轻的，能听懂吗？就是颜色第三重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作为一个基本的面积色。就我们第一步要涂的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这样的眼妆，那我们就颜色就不能太深，我们应该是选择一个中间的颜色。 对，就以四个 颜 色为例，我们选择第二个比较轻的颜色。 选择第二个比较轻的这个颜色，还有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大家主要的色系。就比如说我今天化的妆是橘色系，对不对？那我的第一个颜色就是用橘色。 主色调先定好， 主色调先定好就是橘色。好，那我轻轻的蘸一点在这个一梦的这个眼皮上进行演示。 这个图就是把整个我们的眼皮都要涂上，作为一个打底色就全部要涂上这个颜色，对吧？ 对，就是作为一个打底色要全部涂上。 好，那这个手法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手法上呢，就是其实首先是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容易上色的毛刷，第二个就是轻轻的晕染就可以了， 不用太深哈。 对， 嗯，轻轻的晕染开。 这是我们眼中的底色，所以大家一定要选好，不要选的太重的颜色，轻一点。 其实天一下可以看到一梦的脸上，其实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色调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橘色调， 对 对吧？可以看到。 嗯、 那除了这个整体的色调之后呢，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在眼接近眼线部分，应该使用一个第三浅的这个颜色，就是使用一个稍微接近眼皮的，就是眼睫毛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就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你看像这个色块当中第三重的这个颜色，那也不用用最深的那个颜色，那我们就在一梦的眼皮上进行一个掩饰。 好， 这个就属于要比刚才那颜色要重一点了啊。 对，重一点就行。 嗯， 重一点，然后来突出一些我们这个眼妆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的眼影呢，需要怎么画呢？就是在我们的接近眼皮的位置，接近眼线的位置进行涂抹。然后呢，把我们的，就比如有的朋友有双眼皮，对吧？ 嗯， 能看到那个褶皱，我们就在褶皱下面画，轻轻的画。 好， 你看这样的话，一梦的整体的妆容其实已经出来的，整个眼妆已经出来了。那其实女孩嘛，反正争奇斗艳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心机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希望可以在一梦的眼皮上再加一些亮点。那加亮点的时候呢，你看在用这个最浅的颜色，最浅的这个颜色当中有一个提亮色。把这个提亮色轻轻地涂在一梦的眼皮上，你看这样的话，一梦的一个眼妆就已经完成了。 嗯， 其实就相当于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晕染一样的那种， 做一个晕染。然后因为一梦眼睛很大，然后很漂亮，那涂一个这样的橙色的妆容其实是非常适合她的，这样显得她眼睛大而且有神。 嗯， 那我另外一边呢，采用的是一个藕粉色的妆容。那藕粉色的妆容呢，我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些，其实底色也是可以使用橘色的，只是在接近眼线的这个位置，我们选择一些藕粉，深藕粉色来提亮，这样的话就可以。 好， 那就是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18:25，马上我们第三时段呢就要接近尾声。那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第四时段呢，阿冰呢也是要给我进行这个，就是哪边的眼，右边的眼睛进行这个他刚才说的藕粉色的这个妆容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留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然后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我们的镜头呢一直会在这个表演区，然后阿冰呢会给我进行眼妆的打理。好的，那这个时段就跟大家说一下再见，我们第四个时段再见。我是一梦。 好， 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

右边呢采用是藕粉色系列。那它们最大区别在哪儿呢？它们的大体色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使用橘色的，但在接近眼线的位置，我小小的让他用了一个小心机，就是左边的眼睛呢，我采用的是摩卡色系，就是比较接近这种橘色的。但右边呢，我采用的是这种藕粉色，深藕粉色，有点带紫的这样的颜色，涂在这个接近眼线的位置。那其实这两款这个眼影颜色都非常适合夏天，因为都非常的适合这种清透感的妆容。那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橘色妆容和藕粉色妆容，也是今年夏天会比较流行的两款非常时尚的妆容。 好，那接下来我和阿斌还是要回到这个表演区。 接下来要做哪方面的这个？ 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面部提亮以及我们的唇妆。都说嘛，每个女人的包里都有非常多的口红，永远都是买不完的口红。那其实我不建议女生买太多的口红，是因为大家最后其实也就是用那一两支特别喜欢的颜色。那买那么多支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看。但是呢，今天呢，婉冰其实想教大家就是一些小方法，就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口红，然后如何画一个非常漂亮的唇妆，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 对，在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不脱妆，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 那我和一梦就回到我们的实操区进行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我和婉冰现在来到了表演区，继续为大家展示这个妆容的步骤。 其实说到夏季清透的妆容呢，刚刚已经帮一梦就是把这个颧弓两边的这个腮红打上了，可以看到一梦的气色就变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还少了一样东西，就是高光。就是大家以传统印象当中一直觉得高光只能用在鼻影上，鼻部。鼻山根的这个位置，但其实呢，我们的高光也可以用在腮红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非常流行的这个砰砰肌就出来了。那我现在就用这个高光在一梦的这个颧骨的位置打上，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面部的线条和轮廓更加的清楚，而且呢能够让它的这个颧弓的位置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好，那就有请我们的婉冰来给我教我们一下，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在这个腮红部分增加高光。这个可以说大家好像用的比较少，算是我们这个独门秘诀教给大家。 对，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选择，因为我这一次选择的是一个资生堂的 PK107 的这样的一个高光。那这个高光为什么是我一个特别喜欢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张韶涵是因为高光上了热搜，因为高光让她的皮肤显得非常的年轻，而且质感非常的好。 对， 所以高光对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选择这个 PK107 呢，也是我之前经常表演节目的时候上舞台的时候特别经常用的一款妆容。因为它这款妆容是因为它这个高光是带有一些蓝光的，那蓝光其实在阳光折射下呢会显得更加的清透。那所以今天我就推荐大家用的是这个资生堂的 PK107 的这样的一款这个高光。那轻轻的就是打圈的方式，在原来腮红的位置轻轻打圈，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腮红的原有基础上把这个腮红提亮。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手法，就在腮红的部分打圈就可以啊。其实很简单， 就是进行打圈，然后稍微再往上提一些， 由下往太阳穴的方向再提一下。 对，但是不要打太高，这样会显得有点凶 啊。就涂到一个合适的部分就行了啊。现在在另外一边， 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打圈，然后往上略做提升。 对，那你看这样，你看天意，你看他的脸现在一下子就是颧骨的位置 就 亮起来了， 更突出出来了，就在我们目测的情况下，颧骨部分就会更突出一些。 对，而且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既然都说到高光了哈，就是说其实面部有很多位置都可以提亮，除了我们的鼻山根以外还有下巴。下巴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比较尖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使用一点高光的，还有我们的鼻部以及我们的额头。 对，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在我们视觉上面更突出的几个部分，让我们的面容立体感增加的时候， 对， 这时候要用高光来完成这个效果。 对，所以呢，其实高光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可以让它的妆感显得更加的透亮，透亮，这很重要。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高光以外呢，之后呢，我想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唇妆，其实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今天就是带了几支口红啊，然后每个女人嘛都有很多很多的口红。 嗯， 那今天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颜色的口红啊？ 这个呢，口红呢是Tom Ford 的十号色，它其实是有一点像稀有的颜色。这样，一梦，你把手拿出来给我试一下。这个也是刚刚就是我涂在一梦手上， 用来做腮红的那个颜色， 对 吧？ 它是有点深稀有色，就是有一点偏红的这种颜色，西瓜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其实我建议大家是比较薄涂，就是不要太深，就是有的女孩可能会涂的比较厚一点，那可能就颜色就比较深一些。那还有记得大家在上妆前就是涂口红的时候一定要把唇部进行打底。很多女孩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买到口红之后和我本来在网上看的色号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唇部都有原有的颜色，口红的设计就是白色涂完是什么颜色才是真实的颜色，所以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唇部打底成白色，这样的话才能上我们的口红颜色，才能显示出它原有的颜色。 好。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颜色呢，其实就是 Tom Ford 十号色，是一个比较像西瓜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其实是比较适合黄皮，还有这个黑皮，其实都是可以用的。白皮当然是 OK 的，就什么颜色都能驾驭。但这个颜色呢，就是会让人气色显得特别的好的一个颜色。那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颜色。那第二颜色呢，我推荐的是Tom Ford 的九号色。Tom Ford 九号色呢，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稀有色。你看，一梦刚刚涂在腮红上的那个颜色，其实就是用这个 Tom Ford 的十号色，九号色。 这个感觉比刚才颜色要稍微淡一点， 对，淡一些， 亮一点， 对， 亮一点更明。 对，然后这个就是，其实他们就差一个色号，但是他们颜色都很漂亮，但这个会比这个更橘一些，有一点带橘粉色这样的一个颜色。 就是很适合夏天的颜色。 对，橘粉色这个颜色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比较这个涂的比较薄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妆容就会比较清透，不要涂的太厚，因为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夏天妆容当中还是算比较深的颜色，但是也是 OK 的。那接下来呢，我向大家推荐的是 Tom Ford 的07号色，这也是我平常基本上不管是什么季节我应该都是用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粉的颜色，在一梦的手上进行了一个比划，大家可以导播可以把这个镜头切到一梦的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颜色是非常的粉。那这个颜色呢，其实我比较建议是皮肤比较白的女孩使用的，因为它的这个粉色呢是可能现在跟光线有一点关系吧，可能它好像有点朱砂红的样子，但是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粉红色，到我们的嘴唇上其实是很漂亮，而且会可以画出一个嘟嘟唇的效果。 它应该说看颜色比前两款的口红颜色要再浅一点， 对，淡，所以呢 没有那么的深。 对，这个所以这个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那这个是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但是呢它比较挑皮肤，就是稍微比较皮肤比较白的女孩是比较适合一些的。 皮肤偏黄或偏暗的不太适合这 一款颜色，不太适合用这个颜色，可能会显得更黑更暗。那接下来呢，我推荐一个这个是一个小众品牌，然后呢它的颜色是比他们俩刚才我推荐 Tom Ford 的09和10还有07它的一个中间的色号它的颜色其实也是比较接近，但是它是有一些偏红的，导播可以切一下我的手啊。这个颜色其实是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如果你的包里有09还有10号色，那我就建议这支口红不要，或者有这支口红就不要其他的颜色，其实都比较接近了。还有就口红其实它是可以调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颜色，如果加上一个07号色，其实可以调出一个新的颜色。 就把两个颜色稍微综合一下， 对，可以综合起来。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哎，我口红要买好多支，其实不需要买很多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画家一样，可以调色嘛。我们可以把这个我刚刚用的这种09号啊和我们的07号调一下，那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YSL 的52号色了，其实就调出来了，你就省了一支口红的钱， 就比前颜色淡一点， 对， 或个颜色呢又深一点，一个中间值。 对，那其实它这个就是什么斩男色，就是我们的圣罗兰的一个斩男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号，那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在于口红多，一定在于就是适合自己。那最后呢，其实我要推荐大家的是一个不同于他们的这种，因为我刚刚推荐了红色系和粉色系，那现在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橘色系。那这个其实确实是更挑皮肤了，那当然是比较适合比较白的女孩。因为今天我给一梦画了一个非常橘色这种夏天的这种妆容，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橘色呢，就是橘色的口红。其实看到这个橘色口红是非常漂亮的，范冰冰就特别喜欢这个橘色的口红啊，她在很多节目上都有通过这种橘色的口红上镜出镜过。那这个其实适合比较白的， 看起来更轻薄的一款颜色。 对，它其实适合皮肤比较白的女孩，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整个妆感就会有一种粉粉带橙的感觉，然后呢也会让整体的色调更加和谐一些。那推荐完了口红之后呢，当然女人不能少的是唇线笔，这个是大家比较忽略的地方。其实你的包里只要有两款唇线笔就好了，一个是粉色和一个是这个橙色，因为这是两个主色系。如果说你有红色的口红的话，其实用粉色的这个唇线笔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可以盖过去，因为唇周只是画一个形。那如果你粉色系当然就更没有问题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是两个 MAC 的一个橙色的这个唇线笔，一个是这种粉色带豆沙色的这样的一个唇线笔。那好，说完了介绍完这个口红它到底有什么区别以外，我还要介绍大家一个唇釉，这个是不同于口红的一个，它其实是在唇部有提亮的颜色，而且它更多的是液体。那我推荐的是一个阿玛尼的501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基本是卖到断货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我今天推荐的口红也基本都是卖到断货的，希望大家赶紧去抢购吧。 这是一个大众都会可以来使用，所以就是卖的特别好的一个颜色的口红和 口。然后它这个阿玛尼的501，你看其实涂完之后它和口红有什么区别呢？它比较润，它涂起来比较亮，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唇部体现一种嘟嘟唇的感觉， 有点像果冻的感觉。 对，像果冻的感觉。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唇部的颜色更加亮，配上我们的高光，那整个感觉就更加的清透起来了。 而且这种妆容会让人感觉很年轻， 对， 就是不会那种沉稳的感觉，会感觉青春气息更加的多一些。 对，就是我们都说了毕业季嘛，马上要到了，在正百花齐放的时候，选择一个清透的妆容出席，就可以艳压群芳，是吧？ 而且说实话，这个是阿玛尼的501的这个唇釉，我以前也有一管，但是我真的是丢了，我打算真的要再买一支。它夏天就是你裸妆，就是你不化妆单涂一个它也是完全 OK 的，不会显得嘴巴很突兀。对， 它的颜色是非常接近我们普通的这种裸妆系列的颜色，所以呢有一支Tom Ford 的07和阿玛尼的501，基本你素颜出门只要稍微把唇妆稍微的画一下，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提亮，而不是像其他颜色可能需要配上一个妆容才能把这个口红的颜色给亮起来。所以呢非常重要就是在夏天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比较清透的这些颜色，都是因为你的唇部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清透，和整个妆容相辅相成，这样的话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和干净。 嗯，好的，谢谢婉冰。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好的， 好，我们现在我们的一梦已经化完妆回到我们的主播去，让我看一看。确实啊，我觉得 我们化妆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把你的气色由一个特别普通不起眼瞬间让你人发光，我觉得这就是化妆最神奇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唇部颜色其实很重要的，尤其唇部还有这个腮红，就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梦的这个唇和眼妆在今天这个五官当中是最出挑的两个颜色。 对，而且这次我们化妆其实没有画这个眼线的这一个部分。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眼线其实越细越好，就不要太重。 对，而且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棕色的眼线，红棕色的眼线就是会让这个妆容会显得更加的清透，而不是像大家所谓的看到这种黑色眼 线 感觉很有点脏。 对，就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深色的眼影的话，它可以充当这个眼线的这一步骤， 就不用画很重的眼线。 对， 来 对，反正夏季不建议大家把眼线画那么清晰明了，用那种黑色，那可能不太适合， 而且会显得眼睛特别的愣，那种感觉。 肯定可能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可以让眼中更明确的时候考虑一下，但夏天不推荐大家这种方式画眼睛。 是的，好的，那现在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49，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的整个节目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夏天感，就是夏天清透感的妆容。其实我觉得无非就是首先 平常要护理好，这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就是说实话，你护理好了，你随便涂一个隔离或者防晒，然后涂上就是嘴巴， 就 是就 可以出门看着就很舒服， 擦一些腮红就 OK 了，完全没有问题。 前提是皮肤的基底要保持得非常好。 对，这个是重头戏，这个重头戏你做好了的话，清透感妆容对于你来说就是得心应手的。 对 对，也没有那么的难。 然后我们推荐了一些比较适合夏天的清透的这个化妆的产品，有我们的隔离粉底，还有我们的具体推荐的不同颜色的眼妆、口红、腮红等等。 是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既变白了又变美了。 对， 对， 不要油腻的过一个夏天，我们清爽的、漂亮的过完这个夏天。 是的，那一梦和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周呢，一直都会陪伴着大家。这个因为就是夏季了嘛，完全就是夏季了。一梦和天一会一直都给大家讲一些夏季应该如何，就是这个化妆上面啊，还有护理上面啊，护肤上面应该怎么去注意，怎么去做。好的，今天的潮流木工厂种草了没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今天的夏天清透感妆容可以给大家 一点帮助， 一点帮助。是的，也非常感谢婉冰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 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有机会一定要常来做客，对，教一些我们美妆的常识。好的，那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